敢跟你讲。最怕进退不得的迷惘，每次偶尔缘又遇上，令我失意，让我失控，令我失意。到于那处，总是想你。一处不在花花世界这么广阔，就算天那样大，画住景怎样卖，难以跨过疆界。

充满事情，祈求我命里注定，就算几多风雨境，准许这个我共你于今生恋得高兴。

Ooh.

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，眼泪的朦胧。 有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，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。